欢迎大家收听 W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慧明啦。 我今日礼拜咧就睇咗套戏，咁叫《杀神特工》啦。不过讲呢套戏之前咧，呼吁大家咧可以随时咧 email 俾我哋去讲下你嘅意见啦。 email 地址系咩啊？ email 咧就系 tasukusf@ 呢个嘅 yahoo.com.hk 啊。咁串串俾大家听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见啊，或者咩提供，可以随时 email 俾我哋嘅，或者我哋讲错啲咩，可以随时写嚟即系矫正我哋。OK， 咁我哋好啦， 电改正。 系啦，咁我哋就讲返咗戏啦，咁杀神特工，咁其实佢个英文名叫 Wanda 啦，咁我睇返啲宣传啦，佢话佢其实都系一个漫画人物嚟㗎喎。 系一套由 Image 公司分裂出嚟嘅，叫 Top Cows 嘅间公司所出嘅一套漫画啦。咁 即系第三个公司啦。 一啲佢最特别嘅地方呢就系其實部書又唔算好 hit 嘅，反而個作者叫 Mike Miller 啦 ，MILLAR 啦 ，Mike Miller 啦，佢係一個近期幾當行嘅漫畫嘅作者啦。 哦，即係佢係寫嘅 ，寫嘅 okay， 畫嘅都係佢個人 啦。另一啲 artist 咁樣 ，OK。其實我聽你講咧，佢個原著故事同套電影真係幾大分別嘅喎。 基本上係完全 使唔使講少少套戲講咩先咧？ 或者先介紹下 人物 套戲先啦， 大家未必睇啊，未必睇過啊，暫時我講少少啦。咁呢套戲咧，其實我覺得嗱，或者 OK， 佢開始嗰陣咧就好似蜘蛛俠咁咧喺度自白喎，Who am I？ 咁乜，跟住佢講到自己幾抌啊，點樣女朋友又同佢個朋友搞埋一齊啊，跟住日日就俾個上司喺度鬧佢啊，咁好抌對佢一個生活， 超抌對佢生活， 抌咗蜘蛛俠添嘅。 個主角叫 Wesley 啦。韋斯利， 咁佢咧就成日即係佢好得意嘅，佢套戲入面咧就講佢咧，佢就以為咧自己係有嗰啲恐懼症嘅，因為咧佢一去到嗰個精神緊張嗰陣咧，佢就會即係要食藥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就同佢後來個能力原來係有關係嘅。咁跟住佢開頭就講佢抌對咗一段時間㗎啦，初頭冇咁快講佢哋即係嗰啲實質打你嘅，即係一味交代佢公司點衰啊，跟住佢個朋友又點樣偷佢唔喺屋企又走去搞佢女朋友喎，喺佢屋企搞喎，好搞嘢㗎，跟住嗰啲埋單啊嗰啲嘢成日係佢俾啊咁樣嘅，即係總之佢就一味就成日 I'm sorry， 即係個 loser 嚟嘅，成覺得自己嘅人生，咁佢就個老豆又好細個，已經幾歲已經抌低咗佢啊咁樣嘅，即係總之佢冇咩好嘢㗎啦，佢身上發生，咁咧跟住就無端端咧有一日咧，咁就一人話俾佢聽，即係佢有一日真係買藥嗰陣啊，即係喺藥房買藥嗰陣咧，咁啊撞到呢個安祖蓮娜喎。咁無端端，咦？點解個靚女同佢講嘢？佢初以為都係你咪認錯人咩？跟住佢話俾你聽咧，其實我識你老豆。跟住佢話你講笑咩？我都唔識我老豆，我都未見過我老豆。跟住我話講真，你老豆琴日俾人殺咗喺呢個帝國大廈。咁乜咁殺佢嘅人，而家就係企喺你後面。咁跟住突然間後面真係有人開槍同佢哋打起上嚟喎。咁當然係安祖蓮娜， 即 係同嗰個人打啦。 預告片掟佢入車嗰幕係咪啊？ 嗰度未嘅，開頭喺個超級市場藥房嗰個位嗰度打咗輪先嘅，咁啊，梗係顯示下安祖蓮娜有幾勁咁啦。咁跟住 OK， 咁啊，跟住走咗出去之後，跟住就一輪嘅飛車追逐啦。咁佢哋一路就強調呢班人咧，佢哋可以隨時當佢哋集中精神嘅時候咧，佢哋可以見到啲嘢突然間變咗好慢，或者咧佢哋可以突然間 zoom 到一樣嘢，本來好微細咧，變咗好大嘅喎。即係意思即係話佢哋個集中力可以好高嘅，即係明明喺一瞬間即係零點幾秒發生緊嘅嘢咧，佢一望嗰下咧，佢突然間凝縮成為一個慢鏡咁嘅，即係話佢可以隨時咧望去邊度都分析到周圍嘅情況。例如佢最尾即係要反車嗰陣咧，佢可以啱啱嗰位食住咁就 跳咗出嚟， 唔係佢係鏟翻落架車度，跟住再行啊。咁你呢個基本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動作嚟嘅，但係佢哋係做到嘅。佢哋嘅意思就話呢班殺手全部都得嘅，唔係就係話個主角係咁嘅。咁跟住佢救咗翻之後咧，跟住佢就話俾佢聽啦，即係簡化啲啊，我哋講個故事。咁就話咧，原來咧佢老豆咧就係佢哋個組織裏面一個好勁嘅殺手，咁琴日俾人搞掂咗啦。咁佢就係佢個仔啦，咁佢就係遺傳咗老豆呢啲嘅異能。咁啊咩異能咧？佢所謂異能唔係講緊真係超人嗰啲異能啊，即係話咧佢話佢就係可以咧個心跳可以去到每秒鐘咧400下嘅，咁可以將佢 即係佢都唔會死嘅 ，OK？ 咁佢會將佢嘅啲腎上腺素咧，可以谷到去一個即係人哋去唔到嘅極點，即係可能勁過佢哋㗎，佢哋都得嘅，但係佢哋可能冇佢咁犀利咁咯。咁即係話佢如果練過之後咧，佢好打過佢哋添可以。 但佢使唔使練㗎？嗰啲槍法、啊、 全部要練㗎，佢初初乜都唔得嘅，唔打得乜都唔得嘅。咁佢哋咪慢慢教佢咯。咁安祖連拿咧可以講係佢嘅師傅之一，主要嘅師傅。咁佢仲有其他人去教佢嘅。咁但係佢教佢嘅辦法咧，你唔好諗住好 nice 喎。真係打佢喎，打到佢周身傷曬，跟住咪浸啦，浸藥膏啦咁樣，咪、 哦、 浸翻好又打過，咁總之搞到成身傷曬爆曬光，係啦，總之喺一個錯誤中學習啦，咁佢就激發佢嘅潛能。咁佢同埋佢哋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咧，佢哋成班人都做得到嘅，咁就係咧可以將粒子彈咧嘅軌道即變成彎嘅。咁你知道子彈通常係直線㗎，咁佢哋唔係嘅，佢哋喺開槍嗰陣咧專登戳支槍。戳都好緊要嘅，即係成一路揈啲槍嗰下，砰咁射一槍出嚟，咁咪好似你打保齡落西咁咯。即係當然呢樣嘢現實上唔可能㗎啦，即係個速度唔同㗎嘛。咁但係佢你理解就類似打保齡落西 嘅 樣。但係 佢啲正常子彈，因為睇預告片嗰啲子彈好怪雞。 哦，其實怪雞係因為佢哋做到有啲自己嘅色嚟除喺上面咁解啫。其實就冇特別嘅，即係普通槍、普通子彈係靠佢哋嘅開槍嗰時嘅技術啊，點樣戳支槍咁令到啲子彈咧可以彎形咁進行咯。 嗯 咁當然啊，後尾最尾啊，安祖連拿最尾啊，直情可以令到粒子彈打咗個圈翻轉頭嘅，真係好誇張嘅。咁但係呢啲係其實是基本技能嘅啫。咁跟住佢後尾當然教識咗佢啦，咁最尾好勁啦。咁啊開始派任務俾佢殺人啦。咁其實呢個組織係咩組織嚟咧？你話係咪收錢殺人啊？唔係嘅，原來咧佢哋一個好似其實半宗教背景嘅，即係話佢哋原來喺千幾年前成立嘅一個紡織。佢係紡織嘅工人咁成立嘅喎，佢話佢哋咁就佢奇怪嘅地方就係咧，佢哋有一部所謂嘅天道嘅紡織機啊。咁其實呢部機咧，佢不斷去織布嘅時候咧，嗰啲布咧就會出現一啲唔同嘅條紋，唔係即係佢啲條紋上可能有啲瑕疵嘅，即係你布應該係一條高一條低，佢可能咧中間咧有啲位唔係咁樣嘅。咁你當你唔係咁嘅時候咧，佢就將呢啲嘢理解成為好似電腦嘅0101咁樣。咁當你揾到呢啲咁嘅嘢，即係好似聖經密碼咁啦。你揾到呢嘢嘅時候咧，將佢解讀出嚟，即係就咁0101啫嘛，即係好簡單嘅啫。咁你就對翻啦，啊咩0101，哦就係 A 咁樣，就 B 咁。咁咧原來咧佢就會砌到人名出嚟嘅，而呢啲人係存在嘅。咁佢每見到呢啲人咧就要殺嘅。咁其實佢哋嘅理念就係替天行道，因為呢部機咧其實佢哋相信咧就係上天即係。會預兆到呢個人其實係會 有問題 啦，即係可能會威脅到一啲人嘅生命啊，或者嗰啲咁嘅之類啦。咁中間咧，安祖連拿咧係好信呢樣嘢嘅，因為佢講過俾主角聽一個故事，就話從前有個細路女，咁當然其實佢係自己啦嚇。咁就係、是、其實佢老豆咧就係、是、一個法官之類嘅，咁啊審緊一單案咁，咁中途啊有人想即係暗殺佢之類啦，咁啊派咗個人去屋企，當然挟持咗個細路女即係佢啦，咁跟住佢老豆冇辦法，咁俾佢捉咗之後咧，係鑑生燒死喺佢面前鑑生燒死佢。咁跟住最尾亦都喺個細路女身上咧，即係辣咗佢自己個名喺上面。咁佢梗係好憎呢個人啦。咁後來呢個細路女有機會竟然加入咗呢個組織，就是、安祖連拿。咁佢後來喺即係裏邊得知咧，原來當年害佢老豆呢個人嘅人名啊，亦都曾經喺呢部織布機度出現過。只不過咧，當時係冇人去執行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暗殺。或者嗰個人係咪可能本身就係唔相信，即係可能就放棄咗，冇執行咗咁樣。咁呢樣嘢佢就話俾個主角聽，其實咧，即係佢個 poster 都寫啦，即係其實你覺得自己殺咗一個人，但其實可能你係救咗，即係救咗其他人嘅。因為佢好相信呢部織布機，或者呢個信仰咁樣嘅。OK， 即係呢個係真嘅，佢好相信。咁跟住嗰個就不斷去執行呢個任務。咁其實咧最緊要咧點解要訓練呢個主角咧？原來就要對付殺死佢老豆嗰個人啊嘛。因為嗰個人勁到咧係連佢哋任何一個都唔夠去打嘅，講到係啊，即係佢哋都唔夠佢嚟嘅。咁就係唯有呢個男仔先去打得低佢。 有潛力。 係，其實最尾點解咧？咁最尾佢哋真係揾到嗰個人啦。咁去到歐洲啊，咁喺個火車度打嘅，咁佢哋嗰啲穿山越嶺嘅火車，咁最尾跨咗喺一個山同山之間嗰個吊橋，跟住成架車即係啲車卡咧，即係有一抽已經跌咗落去，即係嗰度好驚險嘅。咁最尾咧嗱穿橋講，其實嗰個話佢最大嘅敵人咧，就係、是、好似星球大戰沙窩裏面一樣 ，Darth Vader 就係佢老豆，先至係佢老豆啊！原來之前話死咗嗰個咧，根本就 no body， 即係同佢完全冇關，只係咧。安祖連拿同阿 Morgan Freeman 哋係呃佢嘅啫， 即係點解佢要訓練佢？原來就係只有佢有能力去對付呢個人啊！點解原來嗰個就係佢老豆？同埋唔止係能力，佢知道佢即係親生老豆係唔會殺佢。咁最尾佢嗰個老豆係喺救緊佢嗰陣俾佢肥喺牆，因為佢都未知佢老豆㗎嘛。佢跌落去㗎啦，應該，但佢係一手捉住佢，唔俾佢跌落去咯。其實咧呢一幕咧，其實大家可以同呢個帝國反擊戰啊、星球大戰嗰幕咧去比較㗎。I am your father 嗰幕，其實嗰時都講緊 Luke Skywalker 都係跌落去嘅，係啊，大家可以比對比一下，其實嗰段係有少少有少咁嘅影射喺度。咁佢初嚟都唔信啦，咁但係嬲尾佢後來有個伯咧，即就係幫佢老豆做子彈嗰、那個咧，咁、哦、即救咗翻之後咧，咁就即話翻俾佢聽啦，同埋佢見到喺屋裏面原來真係有好多佢細個啲相咯，咁佢即係啊，同埋佢諗翻曬成件事由頭到尾，原來真係好可疑咯。是原來呢個人唔係一路想殺佢，係想保護佢咯、哦。原來係咁咯。咁跟住佢反擊啦，梗係最尾講佢係嘛。咁最尾去到最後咧，咁同埋佢有個證據嘅，就是、原來佢老豆點解會係想殺曬佢個組織？原來佢就發現 Morgan Freeman 係有問題。原來咧嗰、那個織布機咧一早就寫咗 Morgan Freeman 個名字上去嘅。咁但係 Morgan Freeman 咧就唔肯死啊。咁、哦、結果佢就用，因為佢係領袖啊嘛，咁佢就自己偽造咗好多啲人名就殺，咁其中一個當然佢老豆啦，因為佢知道咗呢個秘密，咁但其實佢老豆先至係真正執行呢樣嘢嗰個人嚟。咁佢揸住塊布咁快揾佢哋啦，咁當然你冇得傾㗎啦，開頭梗係先打低曬嗰班即係普通嗰班先啊，打入去最尾幾大高手圍住佢㗎啦，咁最尾佢就攞塊布出嚟，跟住你唔信你問下 Morgan Freeman 啦，咁樣啦，咁 Morgan Freeman 認喎竟然，我話係啊。不過唔止我個名喺個織布機度出現，你哋在座啊咁多個人嘅名都已經喺織布機出現，冇錯啦。如果你哋咁想執行呢樣嘢嘅，咁你咪自己肥自己一槍咯。OK， 跟住佢唔理佢哋，跟住佢行咗出去啦，走咗啦已經。咁跟住佢哋真係喺度對視一下，點咧？點做咧？點做咧？因為有好多個人嘅嘛，好似唔知有成六個人、八個人咁樣，包括安祖連啊，其中一個。咁佢哋全部揾張紙住個。主角啦，個主角當時冇槍㗎啦，已經，即如果佢哋要殺佢，佢係冇得走嘅。咁其中有啲人咧，真係轉念之間咧，覺得喂，不如我哋自己做神啊！既然都係咁，係嘛？如果你要遵行咗係神嘅旨意，即係我要自殺，咁不如我唔好啦，我自己決定自己嘅命運。咁佢哋想開槍之際咧，安祖連啊就開咗最後一槍仔咧，就係嗰個揼揼框圍繞一周嗰槍啦、 哦。全部自 殺，全部砰砰砰砰砰砰咁死曬，然後最尾嗰下咧翻返去自己度。佢連自己都殺埋，因為佢最後原來都係相信呢樣嘢嘅，即係佢都覺得嗰個機寫得佢個名字上去，其實佢都係對呢個世界係有危害。咁佢好相信，咁但係佢死成係笑嘅咯。咁最尾當然呢個人再追翻出去嗰陣 ，Morgan Freeman 已經走咗啦，已經成個廠係冇曬人啦。咁當然啦，最尾嗰幕係講佢再反擊翻 Morgan Freeman， 咁嗰幕唔講俾大家聽啦。咁大家真係喺戲院睇返啦。 不過其實呢套嘢都已經事先張揚將有可能拍續集㗎喎，個導演話。 佢哋對呢套戲好有信心嘅。咁但係即係實質票房係點就要即係睇大家支唔支持。但係我覺得呢套戲其實拍得真係幾緊湊嘅。講真都冇乜悶場嘅可以講。即係由頭到尾都幾得意，同埋裏面就算唔係講打嗰啲位都好多粗口啊好多嘢即係你睇得好過癮嘅。即係佢例如佢嗰度即係講佢突然間發爛啊！即係話我唔撈啦呢份工，因為佢知道咗自己其實係咩身份啊嘛。咁啊發爛嗰陣咧，佢揾個 keyboard 咧打佢個 friend 啊，因為你知個 friend 幾衰。佢打嗰下咧，嗰啲 keyboard 咪甩曬出嚟，跟住飛埋鏡頭嗰陣，啱啱砌咗個粗口出嚟。 佢真係冇講 嘅。佢有㗎，套戲入邊個個都講曬粗口㗎、，cross language 㗎直情。咁當然中文字幕就通單咗啦，就譯咗啲即係 無厘頭嘅嘢。 唔係都係粗口嘅，得不未至於有啲門字部嘅字咯。 Okay. 即係比較即係大家明嗰啲啦，即係有啲同音咁嘅，甚至乎係啊。咁你睇嗰陣都幾得意嘅，同埋即係幾多即係你會幫你出到氣嘅，即係你可能覺得哇呢份咩工嚟嘅，你唔好做啦。咁最屘佢真係即係發爛啊，即係鬧個老細一餐啊嗰啲咧，你係覺得好過癮嘅，即係唔係淨係打嗰啲嘅過癮嘅。 即係都係啊，有市民心態啊嗰啲 好係添啊，跟住你個 friend 又同你個女朋友有路啊嗰啲咧，咁佢最屘話要翻屋企攞翻支槍嘛，跟住佢女朋友係咁啊鬧佢鬧佢鬧佢鬧佢嗰陣，佢又唔睬佢喎。即係佢最屘攞完支槍之後咧，咁安祖連就幫咗一下啦，就喺個女朋友面前咧同佢 kiss。咁佢梗係好冧啦，同埋佢多謝佢就係幫佢出咗啲啖氣囉。係啊，即係佢女朋友成呆咗啊，因為佢女朋友 是普通女仔咁嘅啫，喺个戏入边安祖莲系超级靓女嚟，即系呢个抌友去咗边咩？跟住咦，点解个超级靓女同佢一齐翻嚟，仲同佢打咗个茄轮咁？咁、那个女仔成啊呆咗，唔敢唔识得反应，跟住佢个 friend 仲好笑喺地下话啊。佢真係 man 啦咁樣，佢服咗佢啊！直情係最尾係初初覺得佢傻仔啊嘛，佢最尾成服咗佢啊！咁即係呢啲係搞笑位啦，你當咁，但係都幾得意嘅，睇得你幾得意嘅，係啊！即係、就是、如果你一般人 睇，值得一睇啦，即 係我覺得 OK 㗎呢套戲，即係如果你講娛樂啊咩齊曬，咁打嗰啲亦都好犀利嘅，即係如果你中意睇 Matrix 咁打到嗰啲咁嘅形式咧，即係佢都差唔多係咁噶啦。即架車成架反轉嗰度開槍啊嗰啲咧，即係哇！你覺得好過癮嘅睇得。 但其實個作者啊，喂個導演啦，今次依套《Wanted》嘅導演啦，咁佢話都蜘蛛俠對佢影響好深嘅，咁佢其實都好想拍到有蜘蛛俠嘅感覺，同埋佢其實最想一樣嘢咧，就是、想將蜘蛛俠調轉頭嚟玩，就係話擁有力量嘅人其實唔應該係擁有好大嘅責任感嘅嘢，可以點都你自己鍾意做咩做咩。其實有冇拍到呢樣嘢呢？導呢個導演所講嘅嘢， 初初講話佢一開始啊 ，Who am I 啊咩嗰堆，咁其實佢到最尾又重述一次嘅喎、哦。其實嗰樣嘢咧就好用翻蜘蛛俠電影嘅第一集啦，當然係嗰個 present 方法嘅，嗰、那個 present 方法就好蜘蛛俠嘅。即自白嗰段啦 ，OK。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你話有責任就係咪啊？即係有能力就咪有責任。 Big power come with big responsibility 啊！一個蜘蛛俠講啊，連周連星爺嘅戲都要 我 功夫都要抄啊！ 提一提啊！佢好似講中文嘅嗰句。 咁係。 咁就有冇呢一部分？其實佢又唔可以講係違反，因為佢都唔係話真係亂咁殺人嘅、哦，未至於。咁但係佢點講呢？嗱，其實佢中間都有嗰個原理嘅，即係好似頭先講嘅話，阿安祖蓮嗱，佢咪就係講嘅話，佢如果嗰個壞人，佢屋企殺咗佢老豆嗰個壞人咧，殺咗全家嘅，唔知佢壞人，係佢冇死啫嘛。嗰個壞人如果一早人制裁咗佢咧，咁佢根本就唔會遇到呢個不幸。 都係類似蜘蛛俠。 係啦，你蜘蛛俠最初咪就係佢嗰個阿叔啦。是就係俾個壞人殺咗，而嗰個壞人其實佢一早啊打完拳之後咧，佢有機會係先制裁咗佢噶嘛。佢就自私覺得，我有超能力，我自己賺錢留翻嚟賺錢咪得咯，我捉 賊冇捉到嗰個賊啊。 係啦，結果就係令佢一生後悔就係、是，所以觸發咗後來要做蜘蛛俠啊。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佢反而係有翻嘅喎。 哦，即係比其實如果你話漫畫書就似好多喎，似個導演想講個感覺好多，因為佢得到能力之後，第一樣嘢阿 Wesley 得到能力之後，第一樣嘢就舉冧佢女朋友同埋個朋友，跟住就係上司啦。 嘅呢種英雄裏面始終都唔可以太過分咯，即係做嘅嘢，我估係咪？即係當然漫畫就點玩都得嘅，幾黑暗都得嘅。但我諗電影裏面點都要留翻少少，即係個道德線咧係可能。要高翻少少，咁始終個主角都唔算係以暴易暴，即係佢都係壞人至殺啫嘛，即係起碼喺佢嗰個 角度啊 ，OK， 即係佢又唔係亂咁殺人嘅喎，佢唔會對平民啊，或者佢女朋友絕對唔會出手啦，即係佢哋潤佢啫嘛，所以出手係即係做啲嘢，等佢哋覺得自己好 feel bad 咁啫嘛，咁冇問題啊呢樣嘢係咪？或者佢鬧佢哋咁嗰啲嘢啫嘛，咁佢殺人就同翻呢一班同佢有同等能力嘅人先至咁樣做嘅啫，佢又唔會話攞呢個能力去打劫啊，唔會輕易出手添啊，淨佢平時係唔想人知係有呢個能力添啦，係、嘛？甚至佢有問過安祖蓮娜咧，想唔想做翻普通人啊呢樣嘢嘅，即係有啲武俠片咁嘅，即係你其實你而家咁勁啦，咁你其實會唔會諗過過翻普通生活咧？因為佢哋生活係唔正常㗎，因為淨係殺人殺人殺人殺人嘅啫，係、哦、啊，即係。其實同埋呢套戲咧，我睇嗰陣即係會 compare 翻個即日本嗰套自由人啊， 自由人啊， 哦，嗰套咩？嗰真係 Free Man， 唔係摸緊 Free Man， 係 Free Man， 即係以前啊池上遼一嗰套啊，即係個新有條龍嗰套咧。 香港都拍過幾個版本啊，包括任達華嘅版本啊， 許冠傑 嘅《紅牆飛龍》啦， 唔止嘅，好似仲有第二啲嘅。不過 仲有一個應該係樊少皇做嘅， 係嘛？我都有拍過。咁其實我喺度睇咧，我即係我自己真係會 compare 自由人咯，因為如果大家唔知有冇睇過，自由人就係講佢本來係一個陶瓷家嚟噶嘛，咁就有一次俾嗰啲八百龍嗰邊即係發現咗八百龍嗰邊有啲嘢啦，咁佢哋捉咗翻，咦佢哋發現咗原來佢有啲做 殺手嘅潛質啊，咁啊留翻條命，跟住訓練咗佢成為佢哋最強嘅殺手啊嘛。咁點解佢會淚眼殺星，就係因為佢其實佢係用催眠啊控制咗佢。咁啊每一次殺完人之後咧，佢就會將佢個感情解放翻，所以就會流眼淚。其實你見到流眼淚唔係好事嚟，佢要嚟殺你，所以佢先會咁。咁其實嗰套嘢如果以前大家睇過，喺度好有型嘅一套嘢嘅，真係。其實日本都拍過真人版嘅。 是咩？ 哦，日本本身拍過，亦都拍過部西片添嘅，甚至乎， 哦、 但 係 當然西片喺 Vancouver 嘅，成個故事發生喺，好睇嘅，都好睇嘅，因為佢唔係話太怪嘅，佢嗰啲嘢係即係功夫咁啫嘛，即係最怪佢咪最多係隻腳可以攜住把刀呢樣嘢咯， 成層樓高嘅怪物嘅， 冇，佢係殺手嚟啫嘛，咁啊即功夫好勁嘅殺手咯，即係佢用刀係好叻嘅，佢隻腳可以攜住把刀嚟。即腳和隻手是一樣咁靈活的，你睇嗰陣唔搞笑㗎，好有型嘅，同埋佢講好靚仔㗎，去到邊啲女啲女見到佢就嘩 female 啊，即成啲敵人啊都鍾意佢㗎，有幾個係後面加入咗佢㗎嘛，係咪嗰個有個大肥婆啊，大肥婆啊，聖眼妹就唔係嘅，聖眼妹你講苦星蘭， 苦 星蘭就直情係即係佢老婆啦，後來嗰、那個就第一個目擊者嘛，佢 suppose 翻去暗殺佢噶嘛，但係佢又救咗佢啊嘛。咁、那個肥婆本來同佢打啊嘛，但後來又即係話做咗佢妹妹咁啦嚇。嗰、那個人唔係中意佢嘅，即係佢當大哥咁嘅啫。咁跟住後來仲有其他嗰啲壞人組織嗰啲女首領嗰啲，其實中意佢噶咯。咁其實佢講呢樣嘢多啲嘅，但係好好睇，好好睇嘅，即係同埋亦都好即係詹士邦嗰種感覺嘅，亦都啲案件係要即係走話唔好扯咁遠啦，講咗好多自由人 啦。咁其實佢都係一個漫畫就改編啦。咁Mike Miller 咧，其實就擅長一啲比較黑暗英黑暗式嘅 dark humor 式嘅漫畫。 我聽你講咧，話原本漫畫咧係同啊超人蝙蝠俠神龍俠都有關 嘅 喎。 其實就唔係嘅，佢係影射一啲 DC、 哦。 DC 漫畫裏面嘅人物，包括超人啊、蝙蝠俠、神奇女俠咁咩？ 佢唔係明講嘅， 唔係講，甚至你內套戲裏面嘅角色啊 ，Morgan Freeman 做嘅嗰個角色，同埋啊 Angelina 做嘅 Fox 都係影射一啲 DC 人物嘅，而且係黑白調轉咗嘅。啊 ，Morgan Freeman 嗰個角色係白人、，Angelina 嗰個角色係黑人。 係，咦？咁佢？應該原本是誰來的？ 應該就是一個就是超人的死對頭 Lex Luthor， 即是光頭佬 影射啦，不是 裡面，即是 Morgan Freeman 的角色是光頭佬， 他就不是光頭的，不過他是影射的角色，一個很聰明的犯罪的科學家，咁 啊 Angelina 是誰？ Angelina 的角色就是喜歡上一個類似蝙蝠俠人物的人，即是貓女郎啊， 哦，原來是這樣，咁但係蝙蝠俠啊、超人啊、神奇女俠去咗邊嘅咧？ 跟住講個故事，有人會解釋㗎啦。其實成個故事簡單開始咧，就係講一個由一個拍緊基佬片嘅片場開始嘅。係、 啊、 因為講嗰度佢係知佢老豆係邊個嘅。 係。 咁佢老豆咧係一個出名製作基佬片嘅製片家。 邊個老豆啊？你講？ 即係主角阿 Wesley。 嚇、啊！唔係殺手嚟嘅咩？ 一間容後解釋，咁佢咁有一晚突然間俾幾個人襲擊，咁就佢就揸住雙槍去應戰咯，射 原來好好打嘅， 射低咗幾個人，全身光秃秃，淨係要摟住件睡袍咁去射啦，咁跟住佢射死咗一啲人之後咧，就突然間俾人後面冷槍射死嘅，咁、 哦、 跟住咧，阿 Westy 知道呢件事咧，亦都俾人追殺。咁就 Westy 嘅故事就同電影差唔多，都係一個俾女朋友老點，俾好朋友偷佢條女，跟住對住個女上司俾人鬧到狗咁嘅人啦，咁一頭霧水，跟住就有人想殺佢，咁呢就俾啊 Fox 救咗佢囉，呢度就類似啦，咁但係呢佢哋嚟到一個地下好似秘密基地嘅地方，就同佢解釋返佢老豆呢係一個超級壞蛋叫 Killer， 係影射 DC 一個人物叫 Deathshot 嘅，係一個可以控制任何可以控制槍械，佢呢度更加厲害，可以控制任何武器嘅， 即係超能力嚟嘅，就係 算係超能力，因為原嗰幕呢佢唔止係用槍嘅，佢可以利用把刀呢改變子彈流動嘅方向嘅，即係人哋射槍、一槍射埋嚟，佢係用刀劈將個子彈反射翻出去， 哦，即係佢就唔係好似套戲咁真實嘅，有少少即係超能力。 其實佢嗰個世界咧，初頭俾嘅感覺會係好現代世界啊，即係現實嘅世界。 現實世界咯， 係。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係講即係套戲個漫畫書咧係2003年咧，佢係講1985年嘅時候，即係十幾年前，所有嘅壞人就匯合咗，組成咗一個叫Facilities。of evil 咁嘅嘢，即係壞人嘅兄弟會咁啦。 哦，即係同呢套戲裏面嗰個會個名唔同嘅。 嗰個叫 Assassin 啦 ，Facility 啦，即係殺手兄弟會，喺戲裏面嗰個就叫咁咁佢哋組成呢個聯盟咧，咁就要消滅世上所有英雄， 係 令到黑暗嘅時代來臨咁啦。佢故事就係、是、 消滅唔到嘅啫。 咁樣一場大戰之後咧，佢哋透過一個精靈啦，即係。由異空間嚟嘅魔法嘅識得魔法嘅精靈，同埋思想即係催眠術之類嘅思想控制技術嘅幫助之下咧，就將啲 hero 全部打敗，殺得就殺啦。但有啲咧，佢就唔俾佢死，就要佢唔單止要世界忘記咗有 hero 依樣嘢，即係忘記佢超人，即係佢哋嗰版本嘅超人啊、蝙蝠俠嘅存在，仲要佢哋本身嗰啲當事人都忘記埋。 哇！咁即係洗曬所有人對呢啲嘢記憶， 係咁就變成咗而即係漫畫書裏面嘅好近似現實世界嘅世界啊！ 哦，我明啦，即係佢而家好似講到我哋而家現實世界咧，其實原本係有超人嘅，不過我哋唔記得咗啫。 係咁、 哦、 咁 超人唔記得咗， 結果個佢哋版本嘅超人當然佢明唔係叫超人啦，佢、 哦、 係 F 字唔係 S 字啦。 佢、哦、影射咁、okay, 但係嗰位仁兄去咗做咩 咧？咁樣咧，佢就個。亦記得自己一次意外之下跌跛咗，就成世要坐輪椅嘅、 哦， 即係好似現實嘅 Christopher Reeve 咁啦。 做阿李夫 啊，咁佢個神奇女俠咧就淨係記得自己係拍戲扮過佢哋個版本嘅神奇女俠，即係 Warrior Princess 啦叫啊。咁佢淨係話記得自己喺電影度扮 過氣明星 一個、 哦、 選美出身嘅過氣明星一個。咁、okay, 大家估都係邊個啊？ 電視版就成 咁。佢哋嘅編劇同羅賓咧就淨係記得自己喺一個好 cheap 嘅電視劇扮過兩個咁嘅嘢， 傻佬咁啊！ 而家呢兩個傻佬就淨係靠簽名會去揾食嘅，咁就完全影射翻現實社會。 咁啊 ，Bruce Wayne 本身都冇咗錢噶咯，即係改變曬噶咯。 係完全 即係抌油佢變咗， 完全抌油一件啦，咁即係幾慘噶。咁呢個真係慘啊！殺咗佢哋啊！ 慘啊！殺咗個大佬，成班人過住啲好無聊嘅生活喎。 咁樣翻。經過呢件事之後咧，班壞人其實都覺得冇需要再搞落去。佢哋自己只不過係可能喺變曬啲黑社會大佬啊。咁當然佢哋記得自己係邊個，但係佢哋嘅力量以為做咩啫？ 都唔可以做啲乜係嘛？ 你無端端現實社會見到有條友喺天空飛咁做咩啫？ 哦，即係佢哋都仲識得超能力嘅， 咁 但就唔用㗎啦。 咁佢哋全部都係有啲轉正行生意咁樣，咁、 okay. 當然。維持翻個兄弟會啦，咁但係大家都過翻一啲比較平實啲，例如阿 Wesley 嘅老豆走去拍鹹片咁啦。 咁小丑嗰啲人做緊乜嘢？ 小丑嗰度佢就一個骷髏頭咁嘅嘢，佢又唔係小丑嚟嘅就嚇咁。 嗰就冇老。 係將美國隊長嘅紅骷髏、 哦、 加埋 Batman 另外一性格就係小丑，個造型就紅骷髏加埋 Batman 另一個敵人叫 Bad Hood， 咁佢就反上下嘅終極壞人啊！ 嗱，嗰個就係終極壞人， 仲 係 壞人， 即係弟兄會嘅盟主啦。 哦， 佢就係咁樣，佢就突然佢就係一個而家做咗黑幫嘅老細啦。咁但係覺得咁仲唔夠喎？佢哋嘅力量應該可以再大啲，可以統治呢個世界。咁啊，影射勞多個 Professor Ivan 咧，咁覺得喂。我哋已經平靜咗咁耐，唔需要或者阿 Fox 咁啦， 佢 哋有一半嘅人都唔想搞咁多嘢，大家平平淡淡生活，因為已經冇咗個目標。喂，佢哋殺乜嘢啫？佢啲死對頭全部都變曬咁多友啊！ 捉幾廿年啫， 咁鬥嚟做咩？ 算罷啦， 你現實社會俾你做咗皇帝，咁 又 如何？ 又如何啊？咪享受埋個人 咁樣咧？個故事就圍繞佢兩班人咁去鬥啊！咁阿 Wesley 就係。佢哋就借用阿 Wesley 嘅力量去對抗嘅，咁結果當然係打咗一輪，佢就 Wesley 就殺咗佢女朋友啊、上司啊嗰啲咁嘅人，咁樣就一路透過 截擊唔同嘅弟兄會嘅人咁交代個故事同埋一啲佢想講嘅 anti-hero 嘅立場啦。 即係如果睇返漫畫就反而救返佢嗰班即係 Fox 嗰班就唔係即係想害佢嘅。 係都、 哦、 其實都係一個爭權嘅大家。 咁最尾點樣嘅呢？ 其實呢原來佢後來發現成件事因為佢老豆嘅死而引起㗎嘛。 係囉。 即係引起弟兄會嘅內控。 係囉。 原來佢老豆即係打到最後呢原來佢老豆係未 死。 佢最後就終於將小丑嗰班人 搞掂咗啦。 搞掂咗佢自己成為弟兄會嘅盟主啦。 佢、哦、變咗個頭。 係、啊、 OK。 死 傷無忌。 即係佢同 Fox 仲有幾個啲次要人物死剩嘅呀。 咁佢老豆先出返嚟。 咁、啊、佢就發現佢老豆出返嚟啦。原來佢老豆就係話 花樓攤嘅， 佢係炸死嘅啫。佢話就係發現佢，因為佢老豆好同佢好少見面嘅。雖然佢唔係電影咁，佢唔知邊老豆係邊個，佢係知佢老豆係邊個，但係佢老豆就同佢阿媽離咗婚咁。 即係啲感情唔好嘅。 咁只係佢就係一個真係好人類世界嘅。 佢老豆係想激發佢嘅力量啊，係咪咁樣？ 等一個人類世界。咁有一次，當佢十零歲嗰陣時啦，仲係讀緊Junior High School 嘅時候，佢俾同學蝦佢老豆喺後面睇到，就發現佢喺人類世界之中，喂，佢本來係擁有 世界 即係真係蜘蛛俠咁，佢係擁有咁強大力量嘅人，反而係一個成日俾人蝦嘅人。咁 係啊，因為正常世界講唔係講你好唔好打啊嘛，講你翻工 咁 啊， 咁所以咧，佢就假死引起弟兄會嘅內控嚟、哦、激發佢嘅潛能。咁樣最後佢老豆就話：我已經老啦，而家我所能夠控制嘅武器咧已經大不如前，唔可以隨心所欲，即係佢嘅力量咧，可以將啲子彈即係隨心所欲咁射去邊度都得，又或者即係好似戲裏面咁啦，又或者 戲裏面係人都得 嘅 喎， 嗰度就嗰度人人都唔同嘅，你話有啲仲強，可以隨呢座大廈咁點計 咧？咁、我想問翻，咁漫畫入面個男主角即係同佢老豆有同樣能力嘅，即係又係控制武器嗰啲， 係、只不過。到而家佢已經比佢老豆更強啦，因為經過一連串嘅劇鬥之下，咁樣佢老豆就要求佢殺咗佢啦。咁佢到到最後真係懟冧咗個老豆，咁就安心一成全佢嘅心願啦。因為其實佢到尾講到佢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好冷血嘅咩，即係當然佢冇意思想統治世界。佢都係想維持現狀，可能做個黑幫大佬啊咁之類。 即係後來佢都咦咁就真係黑暗好多喎、 啊。係啊， 佢電影入面佢唔同喎、啊、真係。 係其實都幾唔同嘅，反而我覺得符合返個電影版嗰個導演所講嘅嘢就其實幾 唔同嘅。嘩咁如果呢個橋如果照拍我諗好多觀眾都唔鍾意睇呀。過唔 到嗰個。一來一冇嗰種英雄。 係囉。 因為美國人先有嗰啲超級英雄情義，竟香港人喂你見到條友穿著紅底褲周圍飛咁冇乜意思嘅。 有意思傻佬囉。 吓 吓咁樣講咁 即當然佢套漫畫裏面都好少交代呢啲啦，呢啲人物出場嘅都只係連面都見唔到，咁一瞬即逝嘅。咁主要出場見到嘅都係所謂近乎現實世界咁樣。咁其實呢套書如果大家有興趣，我諗都可以去買嚟睇下嘅。我諗香港可能都仲有得買嘅，因為有合定本出過嘅。 喂 ，Pascal， 啱啱 Wanda 講完啦，咁將會嚟緊有啲咩新戲啊？ 哦，唔係戲嚟嘅，其實咧係有啲電視劇啊。嗱 ，X-Files 套戲就嚟上啦。咁原來嗰個 J.J. Abrams 啦，即係嗰個 Lost 嗰個導演啦， 係我知。 咁就會有套新嘅電視劇，就叫做 Fringe。即係 Fringe 咁嘅，唔知咩嚟嘅。佢好似話係其實係一個 term 嚟嘅，就啲叫邊緣科學啊。咁邊緣科學其實就係一啲奇怪嘢囉，即係就係心靈感應啊、靈魂出竅啊嗰類，係咪啊 ？Fringe 意思其實係指啲 paranormal 嘅嘢， 係啊 ，paranormal 嘅嘢， 科學 解釋唔到， 只可以 超常現象， 超常現象，科學只可以俾啲 theory 佢，但唔算係解釋到嘅， 完全解釋到，冇錯啦。咁佢就圍繞住呢啲嘢㗎啦。咁佢一開始嗰陣咧，就係講一部如果冇記錯啦，係由德國飛去美國嘅一部客機上面開始發生㗎。咦，咁呢個唔係同 Lost 開始差唔多係嘛？ 亦都好似 N 年前一集差啦，算啦。但係嗰集都係同 冇錯。咁佢機上面咧就可能遇到一啲 意外啦，咁跟住其即係我哋都係睇個片頭少少啫。咁其中一個人咧就幫自己打咗支唔知咩嘅針之後咧，跟住開始發生事。咁當然冇影發生咩事，跟住最尾咧過落咗之後咧，發覺全機人應該都係死曬嘅，嚇定唔知唔見曬咁嘅。咁跟住咧女主角就出場啦，女主角就係一個咧 FBI 嘅探員嚟嘅，咁就開始去查案。 Scully 咁， 佢就 action 埋添㗎啦，即係唔係 Scully 咁嘅。其實佢我諗你覺得佢有啲似Silent of the Lamb 入面嘅 Julie Foster 嗰啲，冇、 oh, okay. 錯。咁另外同佢拍嘅咧，應該係另一個係一個科學家個仔嚟嘅。咁樣，咁個科學家被譽為現代嘅愛因斯坦啦，咁即係呢個都係佢故事嘅設定。咁佢個仔都好叻㗎，話唔知 IQ 幾多啊咁樣嘅。咁就講即係幾個人咁去不斷去挑戰呢啲嘅奇怪嘅事件。咁、哦、而呢啲事件咧，雖然好似單獨嘅，但其實咧亦都係一環扣一環係有關㗎、哦。 即係好似 X-Files 咁有個大網咁喺度要追落去。 X-Files 咧就平時冇關，就攞外星人之後狼，佢呢個咧就。都有關嘅，平時啲故事、哦、就一個謎扣一個謎，咁有原來越嚟越大嘅陰謀嘅，咁就好似講到好勁嘅，咁或者到時睇啦，咁其實就8月26號就美國嗰邊喺 Fox 即係 Fox 電視台就會開始做㗎啦，咁呢套嘢我相信遲啲都香港或者會攞返嚟啦，不過要嗰邊做完第一季先， 如果大家性急嘅可以嘗試 BT 嘅。 或者其實 YouTube 都有機會有人即係會擺下上去嘅。 Fox 嘅嘢其實就可以喺 Acrobat Player 嗰度睇到嘅。不過大家要識點樣可以模擬一個美國 IP 先可以收到。 OK OK。 因為 supposedly 就唔可以 教埋大家點。 當然唔會咁做啊。 唔係而家講啦。OK。咁呢套嘢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先。咁就未上。OK。咁如果遲啲上一集一集，我哋或者都有啲咩可以介紹同大家講下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咧 ，Heroes 啊， 第三季 冇錯啦。嗱，香港咧就做咗第一季嘅啫。 而家第二季上。 第二季就嚟做係咪？我唔記得。 香港就冇中文名，不過台灣有個好老土嘅中文名。 香港冇中文名嘅咩？ 冇。 即係唔係咩英雄 就咁叫 Heroes 哦，即係照翻英文名。 你知唔知台灣㗎、啊？有個好老土啊，中文啊，天驕啊， 咩話？ 天驕，絕代雙驕個驕。 咩意思啊？ 天驕唔係即係天之驕子咁咯，即係一啲。 唔係嗰回事咁，我覺得好似唔好理 佢都係講一啲特殊嘅人物，咁都可以咁講嘅。 係咯，咁大家唔知有冇睇第一輯啦？咁就介紹咗一班嘅男女主角啊，咁喺度即係兜啊兜咗一輪啦。 係啊， 咁主要嘅壞人都係 Silas 一個啦。係，咁就第二輯大家可能未睇嘅，係咪咧？或者可能喺網上有睇啦。 時光來回翻翻嚟啦， 阿希羅啊。 啊 ，Hero 啊，咁就時空轉移翻咗去古代日本，卒之見到佢嘅偶像啊，宮本武藏，但竟然係一個鬼佬嚟嘅，仲有一個好冧嘅鬼佬，唔識打嘅喎。咁原來咧，歷史上完成咁多個任務嘅宮本武藏，原來就 係佢啦， 阿 Hero 自己嚟嘅肥仔，咁啊著起咗佢盔甲幫佢打。咁其實佢就好唔滿意咧，覺得哇冇搞錯啊，我由細到大嗰個即係偶像，竟然係一個抌友。佢結果咧就要令到呢個人咧真係變成英雄啊！咁呢個人初真係抌咁，但係後來發現咧，原來呢個人啊本身都係有超能力嘅喎，佢只唔知啫。咁喺一次中箭之後咧，原來佢都係有呢、這個嗰啲叫做乜嘢，即係好翻嘅。 Healing power 啦。 係咯，嗰啲叫做咩？即係即刻 迅速復原， 好似狼人嗰只啦， 迅速復原啦。 係啊，迅速復原啦。咁跟住之後咧，呢、這個人就再加埋啦，即係佢一路。即係其實 清佢嘅刀法啦、蝦之類嗰啲咧， 唔係刀法佢都冇噶啦，佢都係靠住自己呢啲力量噶啦。咁其實佢咧就反而妒忌呢個肥仔啊。 啊， 係啊，咁同埋佢即係好似少少爭嗰個女仔咁樣嘅。咁呢個人後屘就背叛咗呢個肥仔。咁結果肥仔成年最係要同佢鬥㗎。係係啊，咁跟住佢即係佢當然以為搞掂咗呢個人啦，但原來呢個人到現代都仲存在嘅。 哦， 係啊，咁其實咧，主要咧第二輯咧就去交代一班男女主角咧，佢嘅力量原來進一步提升咗，即係例如啊啦啦隊隊長咧，就即係除咗 指金剛不壞啊， 指好翻咁簡單，直情佢會可能冇咗隻腳趾會生翻出嚟啊嗰啲咧，即係好似蜥蜴咁啊，即係成生翻出嚟啊，唔係埋口添啊，即係換句話講，即係你甩咗隻手會生翻隻手咁咯，即係咁樣嘅去到咁嘅程度，咁啊有一個 男嗰、那個嗰、那個叫咩名話？即係嗰個做警察肥肥肥做警察， 唔記得。 即係成套戲唯一一個係比較單純嗰個咧。 係。 嗰、那個咧就佢咪去聽到人諗乜嘢嘅能力嘅。咁你 覺得？聽你 perfect 啊！ 你覺得好似好渣咁，就係聽。原來咧唔係嘅，進一步嘅話咧，原來嗰個控制人嘅思想嘅。 都係聽你 perfect 啫。 係，但係佢之前唔識噶嘛，同埋遇到佢老豆，佢老豆就係好勁。咁原來咧呢班人嘅老豆啊，好多都喺上一代，原來佢哋已經係一個聯盟嚟嘅。即包括埋主角 Peter 同埋佢嗰個哥啦，嗰個阿媽原來都係㗎。咁呢個第二輯就其實交代呢啲嘢啦。咁其實第二輯嗰陣係咪啲故事弱啲，係因為那個 同埋第二輯係短好多， 短好多，因為可能編劇嗰邊即係罷工嘅原因啦， cut短咗。 咁所以咧，其實咧實質要續落去咧就係嚟緊嘅第三輯。咁第三輯咧又會講翻咧嗰個未來版本嘅喎。如果大家睇過第一輯咧，一定睇過一個未來版本嘅。呢班人咧全部換曬黑色衫，好似 X Man 咁嘅。 係啊， 大家記唔記得？咁啊個 Peter 咧就變咗有刀疤，咁同埋變咗黑暗嘅喎。即係變到你初覺得好似係好人咁，但係嗰個未來版本佢好似好惡咁嘅。咁佢呢度一開始咧就講啊啦啦隊隊長咧就開槍射啊 Peter， 即係未來版本。咁而家我哋睇到嘅相咧就係咁多啫。咁同埋咧呢個第三輯咧會揭示咧，原來中間其中一位人物咧原來都係被收養嘅喎。 哦。 即係除咗啊啦啦隊隊長之外啊。仲有一個原來都係唔係即係親生嘅。 今輯會講佢哋啲力量係因咩而嚟嘅未咧？ 我咁啊唔知啊，因為而家即係所知嘅資料甚少啊。咁即係反而嗰啲好多嗰啲影咗佢哋拍攝期間嗰啲，即係邊個同邊個拍拖啊嗰啲就影咗好多。咁或者我哋都 post 翻啲相俾大家睇下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就原來啊，超時空要塞啊，咪話過會拍套真人版嘅，咁就係由阿蜘蛛俠阿 Toby 仔即係擔大旗啦，咁佢自己亦都有份投資，咁當然佢俾錢嘅條件就係話我要做馬輝，係啊，咁其實咧而家就再落實多一步咧，就係由呢個 Star Wars 裏面即係做帝國反擊戰同埋絕地反擊嗰位即係 writer 咧，即係寫嗰位，連呢個奪寶奇兵第一集都佢寫㗎，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作家嚟嘅，咁就會寫呢個故事喎，竟然。咁呢位先生就係 Lawrence Kasdan 啊，咁就會寫呢個超時空要塞呢個電影版嘅故事。當然啦，佢哋唔係叫超時空要塞嘅，佢哋叫 Robotech。咁其實 Robotech 咧就唔止係超時空要塞嘅，就係咧由超時空要塞啦，跟住超時空騎團藍十字星啦，同埋呢個機甲創世記嘅，咁三套合而為一咁樣嘅，咁第一 將佢黐埋一齊， 冇錯啦，佢就當成係一個古仔嘅三部曲。咁啊，第一套就係超時空要塞啦，當然嗰套就一模一樣噶啦，同原本嗰套。咁但係第二出藍十字星咧，咁啊佢就改咗話個女主角其實係麥斯個女嚟嘅， 都唔知點可以生得出嘅。 哦，佢唔係，佢即係講佢跟住幾十年後嘅事嚟噶啦。咁跟住第三輯就直情唔好拉更㗎喇，好似啲人已經講到即係我先故事上面咁 其實都幾問嘅，因為無論造型上啊，甚至機體設定上 即 係 都 係爭好遠嘅， 嗰啲咁嘅嘢囉， 嘩我 即係你話係 藍十字星嗰啲飛機都幾唔同㗎喎， 即係你話超時空系列咁都係嘅， 可以 都算係嘅，因為點解呢？因為當時嘅美國呢啲咁嘅買卡通片牌嘅條件啊，就係集數唔可以太短，大家都知道啦。超時空要塞原本都係得27集就完 啦，啊啊、 但係佢後來再加多10集到落去嘅，咁你都係得都唔係好長，咁就唔能夠構成佢哋要求嘅可能要100集，咁結果佢就將索性將三套嘢咧串埋一齊就當成一個故事，咁當然配音上面佢哋就 夾硬就翻， 夾硬就翻啦，咁但係後面嗰兩套就就得犀利啲咯，但係超時空要塞本身就冇乜。問題嘅，即係如果你獨立就係睇超時空要塞嗰部分咧，都係同我哋睇嘅電視版一模一樣嘅啫。咁我哋 佢都叫正統少少，未至於好似 Battle of Planets 即係神勇飛俠咁搞到變曬態，無端端要整啲搞笑機械人啊，同埋一啲好核突嘅自己畫嘅， 加咗個機械人仔女咁啊，係白色噶嘛， 係咯。 其實咧，超時空要塞佢哋嗰時亦都自己畫過，唔係應該話 Robotech 啊。畫過一套即係中間版嘅呢係自己畫嘅，有返啊係咪有返啊馬輝地喺裏面定 嘅 係啦，撈埋一啲 character， 咁佢哋自己畫過一段叫做交替時期咁嘅嘢。 咁講返佢哋個女啊點知 係啊 係 啊 嗰啲嘢 咁嗰套香港就冇乜機會睇，咁但我哋喺嗰邊見到有啲影帶咁樣。 係啊， 咁或者大家都未必話對 Robotech 咁有興趣啊，大家其實睇都想睇返超時空要塞啫。咁相信呢佢今次拍呢套戲呢亦都係第一部就應該係拍返馬 Cos 嘅。 咁我相信佢都會跟返 McCos 嘅，因為 之後嗰啲，我諗佢哋自己都知道，其實夾都 佢可能都唔係淨係拍一集嘅，即係但係呢一集就一定係講翻超時空要塞啦。咁所以呢集就應該，但係唔知佢會寫成點啦。咁同埋咧，大家有一樣嘅網上嘅朋友咧，擔心得好緊要就係，喂，邊個做林明明啊？甚至乎有啲人話，喂，會唔會章子怡啊？喂，大佬啲中國人 求其揾個，唔會啦。 即係佢哋好擔心嘅，即係因為大家心目中嘅即係偶像嚟噶嘛。喂，你揾個即係我哋好頂唔順，或者你真人，你真係揾個咩人做林明明咧？咁不過咧，你可能喺實際喺外國人嘅理解咧，林明明反而唔係咁重要嘅，可能喺呢個故事入邊。咁可能佢求其揾個韓國女演員都唔頂嘅啫。咁呢個就大家再睇啦。咁或者我哋再講下，即係其實咧，當年呢個電影版嘅《超時空要塞》，即係話《可有記起愛》啊，咁同埋電視版啊，其實都唔係好同嘅喎。 咁其實有咩唔同咧？ 韓永，你記唔記得？ 淨係記得隻藍唔同樣 啦。隻藍本身顏色已經唔同啦， 同埋隻藍我都基本上可會記得我有冇一出場先係藍嚟啊嘛，根本其全部都凍喺度啦，機械人。 哦，係啊，佢第一次變完形開炮之後就冇再變翻戰艦形態。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佢隻手上面嗰兩隻戰艦咧，就是、由本來兩隻船就變咗兩隻真係宇宙艦嘅，係啦。咁同埋成個配色同埋其實啲 detail 都改咗好多。 係幾哦？因為電視版個其實好簡單嘅，冇咁多一支支嘢伸出嚟。 係啊係啊，佢嗰個巨大感強好多嘅。 係啊 係啊，咁但係戰機方面咧，主要就係隻手掌由即係好似人咁嘅手掌變咗比較機械感啦，即係變咗啲即係好似啲 PG 嗰啲手掌咁上下啦，係啦，即係咁啦。咁就至於機體咧，佢哋就好似將 1J 就好似拎走咗啦，即係佢哋係一係就揸 1A 咧，跟住唔揸就揸 1S， 咁就算㗎啦。咁但係個基本個造型就差唔多啊，係啦。咁至於 靚咗啲咯。電影版嗰啲， 咁其實最大嘅分別咧，成套喺故事上咧，就反而係咧電視版咧係講呢個祖拿達軍同埋呢個監察軍之間嘅戰爭，咁而《超時空要塞》咧就監察軍就抌落嚟嘅，係啦，咁呢個劇場版咧就竟然 男人打女人， 冇錯啦，就男人打女人嘅喎，咁即係佢哋叫男共女共咁咧，如果你睇翻佢日文嗰度嚇，咁 有冇監察軍嘅？ 嗱，佢套嘢就冇出現過，但其實有幾個講法嘅。我見過有啲咧就話依然係有監察軍嘅，咁超時空要塞都係監察軍，咁但係我哋睇而家嘅啲人嘅解釋咧，就會講話超時空要塞咧，即係隻船啊，其實抌落嚟嗰架就係女人嗰邊抌落嚟嘅，即係咁呢個就 啲造型都唔同啊，唔係一碌嘢嚟喎。 唔係㗎，其實佢有個未抌落嚟之前個樣啊，或者我又 po 曬上去俾大家睇下，咁其實都唔係咁同嘅，同佢後來個樣嚇，咁、結構上面又係前面兩支後面兩支咁咯，咁你可以話係都係咁幾嚿嘢咁嘅，咁但係個樣啊唔係好同。咁地球人將佢改造到成咁嘅樣咯。咁呢個就係佢哋最大唔同嘅地方。咁同埋咧，即係後來嘅版本啊，即係超時空要塞後來嗰啲續篇咧，好多時都會沿用翻就係呢個嘅電影版嘅。 基本上都係 造型一定係啦，但有時啲人嗰啲關係設定咧，有時又撈下電視又撈下電影咁嘅喎。 因為你造型你睇翻後邊，例如咪 Call Seven 啊嗰啲。都係電影版嗰啲比較怪物啲嘅啲祖拿大人。 咁但係咧，我記得咧喺電影版入面其實唔係阿米娜縮細咗揸機喎，係麥斯變大咗去揸嗰啲富人部隊嗰啲嘢同阿米娜一齊打喎，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唔記得啊？咁但係唔知點解你睇翻 Seven 入面就變翻佢哋縮細咁，咁所以我都唔知係用邊個，反正即係有時佢哋覺得好嘅咧攞出嚟用咁咯。咁或者我哋都未必可以講得太詳盡啦，咁遲啲會有啊，或者上個禮拜咧，我都講錯咗，其實幫超時空要塞打翻轉頭嗰係暴力派啊，即係單眼佬啊，係啊，巴特讚其實係佢哋打嗰個大佬啊，係啦，咁呢樣嘢更正翻先，一時口快講錯咗嘅。咁我哋或者係咪睇睇嗱，而家都見到窩衣就未上啊，但其實我實質就 臨近應該有少 分嘢啦，我實質就唔知道佢窩衣幾時上啊，網上寫咧就寫7月31號嘅。咁但係咧，我睇到 poster 就竟然寫7月24嘅，咁呢個遲啲大家搞睇下，即因為真係未正式有 promotion。咁但係咧，玩具咧就已經出曬街啦。如果大家去反斗城啊，或者其他玩具店咧，會見到嗱，反斗城相當齊嘅。我見到咧，哇！除咗呢個遙控版啦、有啲又自己砌， 遙控 係 真 係 遙控定 有線嘅，有線嘅咁就有啲又唔知點樣，即之前有介紹過一個播 MP3 喇叭啦，好多個版本，我諗有十幾款嘅。咁我哋又會 po 上俾大家睇下相啦。係啦，咁除此唔係淨得窩衣喎，佢嗰個所謂朋友啦，唔知女朋友咩啦，阿 Eve 咁亦都會有㗎，即係佢出咁多個 Eve 又出翻咁多。咁甚至乎有一個版本咧係互動嘅喎，即係佢兩個可以。 以唔知有反應咁嘅，即係會講嘢，會傾偈。即係我諗佢少玩 Furby 咧。 哦， 嗰啲嘢 嘅， 或者你掂下佢可能會有， 或者解釋下咩叫 Furby 啦，可以而家啲人可能未必知。 毛毛 B 咯，嗰時有隻叫毛毛 B， 咁其實就初期一種叫所謂互動玩具啦。 互動玩具啦，係 啦，咁你摸下佢，佢就會出聲啊，摸下佢，啊 ，you take kill me 咁即係咁樣咯。咁而家嗰啲梗係先進啲啦，有啲咩機械包啊嗰啲 啊， 咁仲有出嘅我知道。咁啊，除此之外咧，或者 Batman 咧，我哋都見到咧有好多即係 Batman 今次套戲嘅玩具出咗啦 ，LEGO 又出咗一扎。即係嗰啲情景咁啦，有小丑啊咁嗰架咁嘅車啊啲咁，咁另外亦都有一扎 action figure 啦，但係當然嗰啲冇乜關係，我相信同電影，因為佢有幾個唔同嘅裝備，我相信唔會喺電影出現啦，都好誇張嘅飛行器又定，即係成世出嘅啫，我相信嗰啲都係。咁除此之外，係咪你有啲 Batman 方面嘅即係資料想同大家講下？ 或者講下 Batman 嘅一啲背景啦。咁 Batman 咧，其實就係由Bocking 同埋Bocking 畫而作家就叫 Finger 啦嚇。咁佢哋兩個聯手做出嚟嘅，不過當然而家一般覺得 Batman 嘅創造人係 Bocking 啦嚇。咁其實咧，佢就係點嚟咧？由 DC Comics 嘅前身叫 National Comics。咁嘅出嘅一部漫畫叫 Detective 其實呢最係一部講偵探咁初頭幾頭嗰廿幾期嘅。 其實 DC 本身就係 Detective Comics 㗎嘛。 冇解釋嘅。唔係 有解釋 㗎。可以咁講。咁就係、是、咁剛先講到呢 Detective Comics 之前都係講一啲偵探㗎啦。但係到第27期嘅時候就介紹咗蝙蝠俠呢個人物出場啦。 哦，即係佢唔係一開始就有嘅。 而最初蝙蝠俠嘅造型其實就 Bocking 最初俾 Finger 睇嗰個原設計圖呢，其實就同而家大家所認識嘅蝙蝠俠係好唔同嘅。 係。 佢其實最初係戴個羅賓咁嘅面罩，係著一件紅色嘅緊身衫。 爭咁遠？ 就著對希臘咁嘅嗰啲，即係嗰陣時就算超人都係著對希臘咁嘅嗰啲綁帶鞋嘅，唔係著靴嘅。 哦，即係有繩嘅。 係啊係啊。 哦，我知啦，其實嗰陣係摔角衫嚟㗎嗰啲。 咁之類啦，同埋冇手套啊，冇啲好重嘅裝備，要貼啲 BL。 咁即係冇蝙蝠嗰隻角啊嗰啲㗎。 有佢個面罩係蝙蝠型嘅。 哦，我知啦，即係佢係遮住塊面嘅啫，淨係。 其實講得唔好聽啲，仲要個後面係戴住對類似蝙蝠翼咁嘅嘢。 哦，我有對假翼嘅。真係飛得㗎。 唔係嗰個係造型，因為冇交代個背景，佢 即係翼縮埋嘅，好似鷹俠嗰啲咁樣。 佢話佢就諗住設計一個叫 Batman 嘅人物，就叫 Finger 寫翻個故事。 但出街嗰陣已經唔係咁。 出街，但 Finger 覺得哇，搞咩啊？ 我明啦，呢個即係你話係早期冇未出街嗰陣嘅造型。 咁因為 Finger 最初諗咧，其實係諗到一個人物叫 The Bat。是一個早期的小說人物，是一個穿著黑色緊身衫，有個蝙蝠面具咁嘅人，就再加埋當時有一個叫 Shadow 嘅小說人物， 都拍過戲嘅， 都係一個小說人物嘅，即係一個 Playboy， 表面係 Playboy 啊， 拍過戲 之類嘅 ，Alice Bowen 做嘅， 係咁佢將幾個當時小說嘅人物咁加埋，其實就想創造一個比較黑暗小說，因為Detective 27期是1939年出版。 哇，戰前。 而之前1938年就出超人，超人是一個光明的象徵，他就想 超人就對方另一間公司出的啦。 不是都是同一間公司出 的。是嗎？即最初是一起的。 又不可以是兩條線咁囉，唔可以叫一次。是啊。 OK。 咁但是呢，他們就其實想做一個比較黑暗啲嘅人物，近乎啲現實嘅人，佢係想一個冇超能力啊，咁但係咁嘅造型搞咩嘢啊？咁所以佢咧就最後就將佢變成黑色嘅衫啦，就有個蝙蝠標誌啦，有件袍，同埋將個面具改成面罩啊。 哦，即本來就枕戴喺前邊，佢就而家變咗係凹頭 啦。咁就 近似而家我哋見到。 同埋最初睇一期個蝙蝠俠造型，其實就當然粗糙啲啦，同埋個。 個真係幾似蝙蝠翼嘅。 我記得個膊頭都趌起少少。 趌起少少。 係啊，啲魔鬼。 而家有時都畫到佢趌起嘅。 哦，就係復翻早期嗰個造型。 劍袍冚埋嗰陣就其實基本上都係趌起嘅。 膊頭趌起啲，有啲魔鬼 feel 嘅。咁其實因為佢原意其實都係想作 黑暗， 做一個比較黑暗啲嘅英雄啦。只啲蝙蝠俠嘅 身好深嘅呢個 concept 都係講係啊。 蝙蝠俠叫 Bruce Wayne 啦。個名其實都有來源喎，佢因為本身阿 Finger 係愛爾蘭人，咁樣佢就攞一個愛爾蘭嘅抗英英雄叫 愛爾蘭抗英帝國，OK， 當時未被入侵啦 ，OK， 嘅一個英雄嚇，咁即係講咗好耐以前啦，叫都係叫 Boots 嘅，但係 last name 我而家真係而家唔記得咗。 咁 Wing 係點嚟啊？ Wing 就係當時一個小說人物叫瘋狂嘅律師阿 Wing。 哦，即係佢將兩個人 嘅名，將兩個人嘅名， 一個 係好勇敢嘅抗戰英雄，一個係 用腦嘅， 邊地用腦嘅律師， 正符合翻 Batman 擺埋 兩種性質擺埋一齊， 合翻 Batman， 再加埋 Shadow 一啲背景啊，係一個有錢仔啊。咁或者 Batman 點解會做 Batman？ Okay， 大家都知啦，就是、因為佢細個 係父母 被殺啦。當然後尾都有改少少嘅，就係、是、最初嘅版本被殺就 普通人， 冇真正交代邊個殺佢。後尾交代殺佢個阿 Jack 有段時間啦，即係七八十年，其實就係小丑啦。 但嗰、那個係其中一個版本嚟， 係依個其中一個版本。而家都係沿用，而家就唔同，而家改咗第二個人殺佢嘅嚇。 哦，原來係咁。 而家改咗變成最新嘅版本，改咗變成係超人嘅死對頭 ，Metro 殺佢嘅。 即係邊個嚟㗎？ 係一個連環殺手，咁重傷入， 即係人嚟嘅啫。 啊，重傷咁入咗 冇超能力嘅 醫院之後，咁個醫生我就簽要同佢簽個 contract， 咁就將佢改造成一個擁有機械骨架，靠一個黑。佢唯一可以殺死超人嘅嘢，黑 Krypton 嚟黑氣石推動嘅 半機械人嗰個角色，如果嗰個殺死邊個父母冇怪？ 而家最新嘅版本係啦， 哦， 即係當然，即係一路其實改過唔同噶， 以前就喺個街邊俾個賊打劫咁死嘅， 跟住就變成小丑啦。 好似咁 make sense 啲喎，因為佢點解蝙蝠會即 係？咁其實冇乜所謂嘅，嗰個其實最初都係一個普通人啫嘛。 哦，即係嗰個以前。即係未有任何能力， 未有任何，都係一個普通人。咁佢夾硬將 拉埋一齊啦， 因為 平手啊， 因為當出一步叫 咁 origin 嗰陣，其實即係講緊個 origin 路。咁其實嗰班壞人係咪一樣係有好多來歷嘅咧？ 其實都有好多來歷㗎。 即係例如今次電影嘅小丑係嘛？ 小丑咧，其實係 Bocking 自己話翻咧，點解會咁講？其實佢最初想做嘅小丑係一個冷漠無情嘅殺手，同而家好唔同，佢唔係黐線嘅。 哦，即係以前嗰個反而正常。 以前係正常嘅冷血殺手， 咁變得咁緊要。 咁點解佢要用小丑個造型咧？因為佢好鍾意一個黑白片嘅明星， 係 嚇、叫Winger 嚇、叫 Winger， 佢嗰個係一個東歐人嚟嘅，咁佢嘅招牌佢專做一啲反派，即係例如啲特務啊之類嘅角色嘅。佢嘅招牌咧就係陰陰嘴咁笑。其實你睇翻最早嘅， 即係佢唔係真係扮咗小丑嘅。 啊，佢唔係扮翻 小丑，覺得佢， 但係感覺佢笑得嚟，俾人一種好恐怖、好邪嘅感覺。咁佢就係想用一個細路仔最鍾意嘅形象小丑啦，扭曲佢變成一個冷血殺手。其實 佢都好犀利喎，呢個諗法後來係 Stephen King 喺嗰個 The Hit 係嘛嚇裏面用過啊。 其實佢最我諗佢都係諗 抄橋 嘅，即係我諗佢 好嘢喎。Batman 已經係一個好新嘅 concept， 小丑更加新。 其實 Bocking 同 Finger 諗咗好多好新嘅嘢啦，例如小丑呢個 concept。咁後屘咧，因為到五六十年代啊，一路到七十年代初咧，咁因為有一樣嘢叫 comic book authority， 即係漫畫嘅標準啦。咁佢又要令漫畫符合細路仔嘅。 哦，即係法例嚟嘅。 法例。 如果冇呢個咧，就要標榜做成人漫畫噶啦。咁樣咧，所以小丑就變成傻下傻下， 越整越低能啦。 變成低能，變成越嚟越低能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1966年 Adam West 主演嘅蝙蝠俠。 我知，嗰個真係傻佬通街走嘛，同埋 真係傻傻地。 其實我都係反而睇嗰套線。 嗰啲賊其實冇乜傷害性嘅，仲要係蠢嘅。但係真正。你睇翻波傾作嘅小丑咧，唔係 蠢 嘅，係一個好好冷靜啊，完全喂喐啲就一槍馮低人嘅點叫？ 而家嘅新呢套嘅電影系列，咪就係好似想拍翻呢樣嘢出嚟咯，係咪？ 佢因為跟住咧到七八十年代嘅小丑咧，就係、是、意外地俾蝙蝠追嘅時候跌咗我，即係 Jack Nicholson 嗰個啦， Tim Burton 嗰個嘅版本類似。 小丑反而唔係。 唔係啊，即係 化妝嚟嘅，我即係佢中意化到自己咁樣。 佢係一個黑社會大佬咁啊，啫嚇。 咁其實而家呢套戲就可能 但五六十年代變成一個傻佬咬住蝙蝠唔放嘅傻佬咯。即係但係即係佢好 on occasion 佢先會殺人嘅，跟住好少嘅。 或者佢都唔係好中意殺人嘅。 嚇！ 但原本版本就好中意殺人嘅。 原本版即係冇交代佢殺人咁開完槍行開咁，你話係咩啊？即係當年嘅漫畫 新嗰套電影版就好中意殺人啦。 當年嘅漫畫就唔會真係嚇親細路得咁緊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起碼劇情交代佢一個冷血殺手啦。 咁我知道咧 ，Batman 啦，當然係其實係呢種冇唔講超人能力嘅， 同埋佢最特別就係佢 表姐， 佢成個由佢到咩，起碼最初嗰啲敵人啦，跟住再加上去嗰啲咧，都其實都係冇超能力，亦到七八十年代都係有啲有超能力嘅加入去啦。 加入去。 但係其實佢主要嘅題材都係佢 嗰 啲敵人多數都 嗰啲嘢㗎啦，係咯。 但係佢嗰陣時佢交代嘅佢嘅敵人通常都唔係壞人，翻七十年代一度到而家都係啊。多數都唔算係壞，基本上大部分都係癲佬嚟嘅。 有咩分別呢？咁佢都係犯案啫。 佢係犯案，佢係但係小丑，佢係一個，因為其實都好慘嘅，被浸到咁，佢成日係唔停咁笑嘅要，咁、所以變成佢係一個心理歪曲。 咩？你意思即係佢係有問題，所以成日笑？ 哈哈。因為佢浸咗嗰啲液體度。 哦，即係整到佢咁樣。 但係唔知深烤佢有免疫能力，所以淨係搞到。變咗 應該就死咗點㗎啦？ 如果唔係正常人就笑完一輪就死咗㗎啦。 哦，即係佢成日都係整人嗰啲毒氣就係嗰啲嘢嚟嘅， 嗰啲嘢嚟嚇。咁樣佢其實都某程度上佢都係一個受害者嚟嘅。即係當然佢本身都係黑社會， 咁 但係佢只不過係一個黑幫嘅低層人物啫。 即係而家新呢套蝙蝠俠系列就係想嘗試講翻佢哋一啲心理背景係嘛？即係點樣變成咁啊？ 例如雙面人，即係今次會出場嘅，但未變成雙面人，係仍然係一個 好似都燒爛面喎、最尾。 仍然係一個檢控官先啦，起碼佢嘅 Harry Dent 啦，佢其實因為塊面俾啲 chemical 慢慢出嚟俾啲 chemical 淋嘅話，咁先形成佢有一個雙重性格。佢要揾咩叫公義，乜嘢叫應該做，咩唔應該做，所以佢成日揸住個銀仔。 係啊，拋銀仔啊嘛。 拋銀仔決定 就唔係好似之前嗰套咁搞笑嘅。 但係就唔係，即係基本上佢哋都係癲佬嚟嘅，唔係即係例如 Poison Ivy， 如果咁啊 ，Poison Ivy 有超能力嘅，佢控制植物啦。但係佢其實都係因為。極度熱愛環保先， 綠色和平。 佢根本就唔鍾意人，鍾意植物咁先。即係所以基本上全部都係一啲有悲劇背景嘅癲佬嚟嘅。 O K， 即係其實你 其實佢好強調呢樣嘢， 了解啦。 蝙蝠俠就同超人啲敵人好唔同，基本上，所以蝙蝠俠嘅敵人同埋蝙蝠俠本身都嘅受歡迎程度都。即係起碼啲敵人嘅受歡迎嘅程度 係高過超人。因為有咁多呢啲咁嘅性格角色咧， 正常嚟講，你 拍成真人版嗰陣咧，先咁多氣味可以睇啫 正常你唔係好記得。 如果你拍其他嘅英雄，咪打啫嘛，有咩講嘅咩？呢個真係好多嘢講，即係唔係淨係 action 好睇咯？佢係有 你超人嘅敵人，你記得邊個啊？除咗光頭佬， 光頭佬佢成日拍戲，我先記得佢咋。 跟住 好想睇佢。 跟住電腦魔啊嗰啲，其實冇咩咁樣一個外星嘅機械人，即係你唔會記得佢，因為 蝙蝠俠啲敵人好。 因為佢其實真係好唔同， 好記得。 咁或者其實今日我哋都 OT 得好緊要 啊。係啊，其實講埋少少啦，咁其實 PFAP 亦都會影響咗好多中外啊，即係日本甚至香港好多嘅作品啦，即係例如後來即係香港都有啲女黑俠啊咩嗰啲，其實原來都有啲關係嘅喎。咁日本嗰邊亦都係有啲咁嘅 面嘅，例如光無面俠啦， 係啦，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其實都可以話係由 PFAP 呢種呢種類型嘅變化出嚟，咁啊，即係我哋下個禮拜會繼續同大家 講 多少少蝙蝠俠 嘅 背景同埋一啲對其他作品嘅影響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 拜拜， 大家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